像你淋湿，那是我想你在的日子，只好让雨来告诉你。星星走了，你去哪儿了？秋天孤单的荡着，只有冷风，只有冷风，想念窒息了。你走之后下了好几天的雨，甚至听不清自己哭泣。天又亮了，雨还没停，回忆搁浅了。哦，你希望你没有伞，并不该向你淋湿，那是我想你在的日子，只好让雨来告诉你。 Top 3， 郑恩哲小丑上升两位。 是一个小丑，没什么大气魄，如果要哭只能靠摇头，右手拿大气筒，左手拿大气球，不爽就把气球打破，小丑没人疼爱，常常有人举报我坏，却所有的人都看着我，不经意间全都是起来。也许你也是一个小丑，在别人的世界里面搞搞怪，我不管嘲笑，反正我的名字叫小丑。点点红，帽子上常常勾，衣服有时也总拉不拢，右手拿大气筒，左手拿大气球，不爽就把气球打破，可能我只是个小丑，没人疼爱，也常常有人举报我坏，却所有的人都看着我，不经意间全都笑起来。也许你也是个小丑，在别人的世界里面搞搞怪，我不管嘲笑，反正我的名字叫小丑。不良的称号，我不会害怕，只有这样才能笑。其实你们都是小丑，偶尔讨别人欢心，讨自己好，就算有